那里边种桑麻， 山高路远，长亭绿叶牵挂，只想更早相见，分享浮世无华，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。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，海角天涯，我们同来同往，未来的渴望我们举国担当，是从不曾错过每一寸土壤，海角天涯，我们同来同往，光辉的梦想展现千年神话，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发出回响，阳光下我们欣喜着落叶的芬芳，我们欣喜着落叶的芬芳。